只有为你，我愿变成影子跟随着你，寸步不离。哦，只有为你，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，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。 不懂我们 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？哦，你不是你，而我不是我，那有多快乐？不管与你的路有多苦，我只想要拥有最后的祝福。再多的伤害我都不在乎，愿你我挣脱一切的束缚。谁说这是个错误？只要你我坚持，永不认输。哦哦哦哦哦哦哦 沙滩的浪越来越不累，音乐不停，我们也听不